2月27日，锁定北京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放耳边。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永乐大典部分珍品昨天开始到3月2号在国家图书馆集古厅展出，来听报道。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赵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目录60卷，共11095册，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气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7000-8000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工作人员介绍， 中国传统的类是在每一类词汇下面，凡是有出现过这类词汇的书籍全部抄在上面，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搜索引擎。那么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典籍。 这次展出的部分珍品中有一册是1983年从山东叶县发现并入藏的，这一册中的菱花双龟背图在朱炳仁大师为国家典籍博物馆设计大门时采纳。 孙宏林的家里面，他的姑奶奶把这个书的天头地角的纸啊裁下来做斜样，字的部分没有动，因为当时民间有一个传统，凡是有字的纸都不能够随意的损坏，否则会带来灾祸，所以保留下来了。 永乐大典一经展出就吸引了很多读者，看完展览还现场临摹抄写其中的内容， 让孩子感受一下这种文化氛围。特别好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儿描写这个新字儿，书法的发展演变都在这一张纸上展现出来了。 国图从永乐大典中挑选出一些寓意吉祥贴近读者的书页，制作成抄书纸。展出第一天临摹的字是兴盛的兴，工作人员介绍， 各种笔体的兴字，楷书、篆书、草书、行书，因为永乐大典每一个词典的头一个词所有的字都是用各种笔体来写的。 之后每天给读者临摹的内容都不一样。 8月29日，也就是2月14日推出相思铺，初五的时候应该是吉利铺，也是关于铺这个字音韵解释底下的一条。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大大的福字写起来，孩子大人齐上场。昨天中国书店燕翅楼24小时店2018年迎新春文化活动启动，首场主题阅读活动晨钟暮鼓画北京开讲。据了解，中国书店新春文化活动还将邀请中国书店及社会各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学者讲述他们治学过程当中的心得和感悟。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2017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结束，近日揭晓了入选图书榜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我的1997等图书入选。据介绍，本次评选参与网络投票的读者达到3200万人次，入选图书中包括10种文化类、15种文学类、10种生活与科普类以及15种少儿类图书。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通报，去年98个影视项目获得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扶持资金1亿多元，涌现出《战狼2》《冈仁波齐》等一批精品力作。今年扶持资金预计超过2亿元，项目申报指南将于近期发布。春节档电影《唐人街探案2》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活动，影片由陈思诚执导，王宝强、刘昊然、肖央等人主演。剧情延续了上一部《唐人街探案》，不过这次几位侦探将在纽约唐人街破案。陈思诚表示，希望在不完全重复上一部的情况下，讲一个有升级感和惊喜感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听众朋友，现在向您介绍下午五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本市风力减弱到两级左右，受较凉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还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到七级，局地有扬沙，空气非常的干燥。本市呢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呢有所下降，还要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2月1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六，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阵风六到七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一摄氏度，最低气温是零下九摄氏度。后天，也就是星期天，2月11号，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是一摄氏度，最低气温是零下十摄氏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大帅。 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中山音乐堂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特约播出。2月16号、17号晚7点半，北京中山音乐堂将上演两场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北京京剧院京剧名家迟小秋、朱强、杜振杰、张桂芳、胡文阁及京津冀三地国粹精英李明言、谭孝曾、康万生等鼎力加盟，上演《穆桂英挂帅》《赤桑镇》《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谢瑶环》《苏武牧羊》《锁麟囊》等经典选段。购票电话6559-8285，关注中山音乐堂乐生活微信购票。 演艺江湖由北京雷锋打击乐团春节系列演出特约播出。北京雷锋打击乐团将于2月20号大年初五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为首都观众带来《春之声》雷锋打击乐团新春音乐会，以春天主题贯穿始终，还原大自然中的木之音，带您感受打击乐力量与速度完美交融的独特魅力，用不一样的方式过破五，行运一整年。订票热线8854-4777，同时可以关注雷锋乐器微信公众号购票。 好的，各位，同时呢，今天晚上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是有奖品的啊。首先第一份奖品由北方昆曲剧院昆曲赵氏孤儿提供的演出票4张，名家演绎经典传承人间悲喜曲韵腔调，尽在2月12号、13号北京保利剧院昆曲赵氏孤儿等您来看。另外呢，我们还有观剧的活动，那就是在10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啊，我们的赵爽将会带队去观剧啊。看什么剧呢？是由实力导演关皓月回归制作春节联欢晚饭啊，幽默诙谐的讲述了一个白富美漂洋过海来到北京的老院子，寻找梦中情人的故事。面对金钱、爱情、友情、亲情的碰撞与抉择，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是层出不穷啊！春节联欢晚饭将以艺术的魔力带您体会不同的过年欢乐。春节期间，除了看电视、逛庙会、打麻将，还能来西区剧场吃顿热闹、搞笑、喜庆的年夜饭。那如何能够获得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获奖的机会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还有数字876，然后您在后台留言，您是要看昆曲啊，还是要这个去看春节联欢晚饭呢？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精彩内容。 是宝莲灯中的嫦娥，是独狼中的中共地下党唐杰舒，她更是热心公益的女神严丹臣。2018年伊始， 他通过春运交通安全特别节目《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大家讲述了春运期间公安交通干警保民平安的故事。同时他也即将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严丹晨。 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耶、yeah ！ 今天特别兴奋，女神来了。 对，我们欢迎一下丹晨，你好 ，Hello， 北京文音频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哎呦，说应该是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观众，是观众，因为我们现在也能看了， 啊、对对，也有直播， 对， 视频直播， 嗯，正好。 我们现在可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女神的样子的话，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的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我觉得丹晨绝对是女性里面特别会穿衣服的。 哎呀，你们这女人见了面以后就聊这个。这个朱红见了人丹晨就说：“哎呀，你今天穿的这身也很漂亮，上次穿见那件粉色已经打动我了哈。” 对，就是啊，我觉得就是所有来做节目的这个女性里边。就单纯穿的衣服让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是因为颜色比较鲜艳吗？ 上次是那个颜色也很好看，也很衬你。 朱红啊，我劝你啊，这个也是要看人的，有很多买家秀和卖家秀也是不一样的。 好吧， 我觉得朱红穿一定也会很好看。 你俩的这个小身条还真是有点像。 丹晨，其实你今天选个红色，是因为要过年了嘛，对不对？ 对呀、啊，喜庆一点嘛。 这说到过年了，那我们觉得今天难得丹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也一起回顾一下2017呗。过年了，咱们梳理梳理。 行啊，好像每到岁末年初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做一个那个2017年的 总结和回顾。 对 啊，那我想想，那先从我的老本行开始。 对啊， 今年拍了三部电影。第一部是李保国，讲述的是英模的传奇一生。然后李保国是由林永健老师扮演的。那么我扮演他身后的就是妻子，也是一个特别怎么讲河北农大的一个教授郭素平老师。这是第一部电影。然后第二部电影呢叫做黄粱，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麦穗黄了。讲的是我们国家取消农业税的事儿，是在发生在甘肃那边的一个故事，是跟长影厂合作的。在那个里面呢，我跟果敬林老师我们演一段，然后我扮演的是一个蛮有西北风，脸上涂了那个深深的高原红的这么一个西北的一个劳动妇女，对，是这么一个角色。然后第三部电影呢是比较时尚的，然后比较烧脑的，是跟陈志鹏，然后方中信，还有安虎，还有李玉，我们一起合作的。 这部电影是 在广州拍 哦， 年前刚刚杀青 啊，就是嘛。我一直在搜索，我说我怎么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这几部片子都还没有上映 啊，没有上映。 像李保国的话呢，是在像政协呀、然后农业部啊、然后教育部啊，就是几个大的部委，然后先做了点映，大概应该是在明年3月份左右会跟全国的观众见面。 明年还是今年？ 说错了，应该是今年。 就是。我也觉得一般都打到2019年去了，我觉得不对哈。 2018年会上映是吧？ 对， 2018年，那有快了，对不对？就下个月了。这是你拍三部电影， 对， 然后接着盘点。 今年的外事活动会比较多，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拍摄了那个阿斯塔纳，就是中国世博会中国馆的主题影片，叫做《追日》。 对， 然后那部片子呢，就送到了阿斯塔纳，然后我们也受邀参加了当时的中国馆日。反响很好。因为除了其实怎么讲呢，我们可能对世博会啊，有些朋友们还不是特别了解，它是一个集科技，怎么讲，还有就是综合文化国力，然后还有像一种嘉年华的一个形式。那么电影呢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呈现的这么一个载体。而且我们是今年阿斯塔纳世博会唯一的整个 管区唯一的一部3D 电影。必须要说的呢是整个片子是由我的单位就中影集团拍摄的。那么它为什么会得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呢？首先一点是技术含量非常高。它是一个270度的一个环形弧面的这么一个屏幕做展示。光声道好像就是13个还是15个声道。就做得非常的细。就是平常我们是一个环绕声就 OK 了嘛，但是我们这次还那个顶上还有，所以就是说给大家一个全方位的感受。而且弧面的那个荧幕啊是很难做的，是必须定制的。而且拍摄的就是弧面是我们一般是什么16:9，它那个好像是具体的数字我忘了，是3:几还是怎么样，就只是中间的一个小条。那么对整个拍摄来说是非常难的，而且整个片子全部都是要在那个绿背景下面做完之后，然后后期做那个电脑 合成， 所以是很难的。那么这部戏的导演呢是我当时宝莲灯的美术设计，是我们电影学院的师哥韩笑老师。所以就是说这部戏集合了我们中影集团包括华龙数字中心，就等于是全国在电影技术这一块最高级别的这么一个展示。当时播出之后我们习近平主席还有那个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然后他们都集体看了，然后最后还为我们鼓掌。那当时那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等到中国馆日我们去参加那个中国馆日的活动的时候，当时他们的议会总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那个人大副委员长，然后就都过去了，包括很多国家馆的馆长，然后都晚上来参加晚宴的时候，就一见我就说啊，你就是那个演那个里面的那个母亲的那个角色。然后就是我们之间就从电影发展出来，就聊到了很多我们的国家的文化，就是一直我们习大大提出来的，就是说文化要走出去。那么电影也好，电视也好，就都是一个特别好的载体。而且到了国外之后，有一点我就特别深刻，那是在中艺电影节开幕式的那天，我都没有想到，我们意大利的评委问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哎，你们看了那个19大召开的那个发布会吗？因为我们跟他们是有时差的，你知道吗？我们在意大利看的时候是当地时间夜里，好像是半夜的时候。结果他们第二天我们开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以就是真是没想到，就是说国外的很多的人都非常关注我们国内，包括中国的那个这种重大的会议，然后国家的国策，就是你突然会觉得就是世界看中国的目光的关注度是不一样的，瞬间你作为中国人的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真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他们都说你去了国外之后你才发现你是如此的爱国，这一点真是一点都没错。所以就是今年的这种外事活动啊会比较多一点。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的这个发展，我们跟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也会更多。那么今年呢在国内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新书就是伟大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在中国也做了首发式。那么我也作为演员代表，然后呢参加了首发式，来了周边的大概是6个国家的那个大使都来参加了。真的，你就是因为从世博会开始嘛，我们中间在中国馆有一个环节就是中国的高铁，第一站是西安，然后兰州，然后一直往外拓展到了哈萨克斯坦。就是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通过一带一路，然后把我们国家的这种对外的这种友好，包括我们国家的最尖端的技术，包括核聚能的这么一个清洁能源的一种 美好未来的一个展望，就全部就是带给了世界，带给了那个一路一带沿路的这些国家，这是真是展现我们大国风范的一件特别牛的事儿。 哎，我觉得哎，就是你听丹晨刚才在聊他这一年的收获或者总结的时候，尤其他说到这些外事活动，我觉得是不是丹晨你能够代表着一个中国，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言人，能够出去向他们展示我们的文化，是他特别有自豪感的，在说这一段的时候， 就完全我俩都插不上话。 对，就是你能够听得出来他那种自豪感，是不是？ 没错，你可能真的是到了那儿之后，你才知道这种感同身受的这种感觉。因为怎么说呢，我去了之后，他们更多的外国朋友，他可能会关注中国当代电影。就是现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就包括我们前两天跟那个釜山电影节的那个李主席在聊天的时候，他也会说哎，那今年你有几部片子，我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哎呦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就会觉得他们很想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来看到当代的老百姓，哎，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是不是跟我们有同样的烦恼，谁都是柴盐油米酱醋茶的这种，那我们关注点是什么，我们郁闷点在哪，那我们的幸福感由哪而生，所以就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啊，可能真是这样，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就包括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法国还拍了我们云上绣娘，也是今年马上要在央视一套播出的一个电视剧，讲的就是黔东南。说到黔东南的话，今年也是我们春晚的一个分会场，当时的那个赵兴就是侗寨，他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也是我们在那拍摄的拍摄地之一，所以就是说那个故事讲的就是一个苗族的绣娘，小姑娘，然后呢她就觉得哎，苗绣那么漂亮，那我们怎么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她开始精准扶贫，进行了那个绣娘计划，然后把这种绣片跟那个服装高定结合起来，最后在法国巴黎时尚之都开了自己的那个时装秀，所以我们还有戏在法国巴黎拍摄，当时我穿的是苗族的那个盛装，走在巴黎的街上，所有的人那个法国人都惊叹了，而且我们还去了他们当地最牛的一家那个服装设计学院，叫哎呦完了，我一激动就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了，当时里面很多老师就都会来问啊，这个是什么，苗绣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就跟他们进行交流，因为苗绣跟可能我们其他的中国的四大绣不一样，它更多的是对自然的这种感受，然后它很多的是那种民族的图腾在里面，它是就是说你对自然感受到了什么，然后你就把你感受到的对自然的这种崇敬，然后这种原生态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从绣片上来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呼唤也好，对你的这种灵感也好，所以就是就这种东西是最能打动的，所以他们老说是中国的是世界的，然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就是对这种对美，然后对自然大自然的这种崇敬之情，我想是可以让整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通过小小的一个绣片所感受到的。 对， 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丹晨，你是少数民族吗？ 我还真不是。但是你 当时就是怎么会去这个挑选到您去演这个云上绣娘这个角色，你有了解过幕后的故事吗？ 其实很有意思啊，我演过三个少数民族，第一个演的是白族，而且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大理旁边的那个风花雪月的那个白族，我扮演的是山地白族，是在云南靠近大理的地方，大概应该是走山路应该走了300-400公里吧，可能5-6个小时不好开，那个地方叫云龙，叫我们那个电影叫做遥远的诺邓， 诺邓那个地方很神奇，在多少年以前它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地方，因为它那产盐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它有出了很多进士，然后呢不光因为盐业的这种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发展，然后整个他们那个白族的那么一个小山村里面出了很多进士，所以就是说在当地可以说是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就我们那个故事就是展示的当时的那个山地白族啊。后来呢去年我拍摄了一个应该说一个电视剧吧，前年了、说错了，叫做《北方大地》，讲述的是内蒙奶企发展的这么一个乳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扮演的叫萨日娜，是个内蒙古蒙族姑娘。 哎呀，那姑娘那是火呀！我觉得闫丹人特别有意思，就是她演的每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不是很一样。对吧，我觉得萨日娜是一个，哎呀，就是 她有应该是有蒙族姑娘那个身上的那个 豪爽的那个 劲儿，但是这一次的这个苗族姑娘又身上那是另外一种气质了。 对、我们那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打扮就全是民族风，然后梳的那个头也是他们当地的那种头，弄出来有点像民国的感觉，但是我们又把做了一些混搭，那种绣片的衣服穿上载裤配上那个旅游鞋，然后走在城市当中啊，你就瞬间会觉得会穿越。但是但是在贵州那么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省份里面，你完全不会有这种跳戏的感觉因为真的是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服饰都有它的传承，都有它的故事，都有它不同的美，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是文化当中可以挖掘的东西太多了。那作为文艺工作者来说，真的就是哪怕我每个民族就演一个角色的话，我都可以演那么多。 我是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丹晨这些年接的这些戏也好，这个所参与的这些工作也好，通过你的就是这些参演，也好像让自己了解了更多的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错，否则的话我不会一下子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跟你讲那么多。因为作为演员也好，你扮演的每一个角色你都要去了解他他的背景，那他们的民族的背景是什么，每一个民族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啊什么的，这都是要了解的。 那我们要预告一下丹晨的新戏云上绣娘马上就要在央视播出了 对的， 我们提示一下，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 哇，觉得又美出了新高度啊！跟各位说， 我们在上半时段这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们说一好消息，也是刚刚才得知的。就是丹晨在2012年拍的一部戏，2013年首播的一部戏，今年。竟然获得了湖南经视年度电视剧大赏的最佳剧目奖。 哎，这是不是你今年获得的最意外的一个收获？ 没错，那部戏就叫《独狼》。 对， 而且我第一次来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做客的时候， 就是 聊的《独狼》。 对， 这部戏是跟我的同班同学祖峰、史光辉一起合作的。然后呢，整个是电影学院的班底。 对， 那个编剧啊，包括制片人呐、然后。我们的导演呢也是号称那个民国战争戏特别牛的一个导演，叫做陶秋浦。而且我们这个制片人早在13年的时候吧，我们这个戏播出的时候就拿了很多地方上的这些收视冠军 奖都拿过。 对， 我记得。 然后特别牛的是你知道吗，他本来大家都叫他徐总，到最后现在都叫他八万哥，因为我们当时的奖金是8万块。然后就变成了江湖人称八万哥 是吧。 我其实那一两年就是一直在拿奖。广州哪一奖、 这个拿奖啊倒不稀奇、关键是你二次播， 对，二轮播出还能拿奖。所以他们那个京视的那些朋友就跟我们发来信息就说嘛，他真的是好演员好导演好编剧写的一个好片子，是值得一播再播的。 所以我觉得啊，大家如果过年期间啊这个没什么事儿的话，在家里也可以把这部剧翻出来再看一看， 重温一下 独狼啊。 好的，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丹晨，这里是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我是大帅。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他是宝莲灯中的嫦娥，是独狼中的中共地下党唐杰书， 她更是热心公益的女神严丹晨。2018年伊始，她通过春运交通安全特别节目《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大家讲述了春运期间公安交通干警保民平安的故事。同时，她也即将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严丹晨。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黄金方恒购物中心喜迎新春，珠宝服饰优惠多，乐动成长新落座。 西北唐宫林之雨宁夏厨房年夜饭火热预定，精彩尽在方恒购物中心。 哥，咱爸老吵着说想看洋玩意儿，你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 嗨，我早就找好了，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 啊，是吗？在哪儿啊？ 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他是宝莲灯中的嫦娥，是独狼中的中共地下党唐杰书，她更是热心公益的女神严丹晨。2018年伊始，她通过春运交通安全特别节目《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为大家讲述了春运期间公安交通干警保民平安的故事。同时，她也即将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一起走进严丹晨。 北京时间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欢迎严丹晨。 欢迎。 Hello. 欢迎丹晨啊，我先插一个题外话吧。 你要说 就是我刚才丹晨说他跟祖峰是同学是吧？你是同班，我能说我一点没看出来吗？ 没事， 他 已经习惯了。 是的吗？哎呦，我一看这个啊，这个祖峰现在已经完全走入到这个， 但是人家走进路线也很 好呀。他本身比我们大，然后他又是我们的团支书，所以就是很稳的那种感觉。 是，真的是。 但是他现在走这个路数也很对啊。 对对对 对， 越来越出味道了。 对，然后很多女生也喜欢嘛。 是的。 哎，上半时段呢，我们回顾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单纯得说一下，因为今天是他休息的最后一天，他把他春节前休息的最后一天献给了我们。 哎呦， 上午还没休息，就现在过来的。 就他从明天开始，基本上就被春晚给固定住了哈。 啊，你要忙活什么事儿啊？ 我们说说， 在那个春晚之前有一个特别的节目叫做春晚倒计时。 对， 那么是从大年三十的12点一直要直播到晚上20点，然后我们这边结束。无缝对接到春晚， 你要直播那么长时间啊？ 对，但是我们有好几个主持人，所以那么这一回呢，就是很幸运吧。然后我也加入到其中，因为可能作为 中国人，作为全球华人，可能春节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对， 那几乎对春节最深的记忆，那可能就是春晚。所以每个人对春晚那是有情节的。 对， 我觉得这回我能加入到这个春晚系列活动当中，真的是很开心。 哦，但是你等于是要一直陪着我们走入到春晚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节目啊？ 对， 我们透露一下亮点。 主要就是采访很多即将要登上春晚的人，然后会有一些哎呀，不能说太多，到时候就那个泄密了。还是那个等到大年三十，从中午十二点开始，我将陪伴大家一直到晚上20点。 你觉得他好像又搞了个跨界，你知道吗？来抢我们饭碗。 我觉得他吧，他现在就是啥都能干，反正。 据说你又去做主持了是吧？还跟朱军打啊？ 哎呦，别提这个了，那么男神呢？我好紧张，好忐忑的。 是吗？跟我们说说。 正好是在大年29号，他们有小春晚之称的那个东西南北贺新春，然后呢，我跟朱军老师，我们是在五个分会场当中主持的是我湖南老家那个张家界的那个分会场，那董卿跟扎西顿珠呢，应该就是。在杭州还是哪儿吧，反正有五个分会场 。 那你想，我第一次那个接受主持任务，然后就是跟哇一哥合作，我真的好紧张。 他起点好高啊，主持人。 而且那个台词量，哦，不能说台词啊，你们专业的应该怎么说？ 应该就是主持词嘛， 主持词应该叫 串词哈， 串词 也是很多的，所以就是 跟台词比起来怎么样？ 不一样的啊，因为可能演员的话，对于台词来说，我有那个语境，我知道是一件什么事儿， 或者是画面感的接续性，对吧？ 就好像会更轻松的能够驾驭一些。那这个主持，毕竟我是门外汉嘛，第一回真的是好紧张，而且又是在张家界，当天我穿的是土家族，又一个民族， 又一个少数民族的 那个衣服，而且挺冷的，所以就是。真的是现场好几千人的观众 啊， 就是那种压迫感，紧张感。 来考你一下，来丹晨考你一下，先说一说张家界的名片都有哪些。 哎，您太讨厌了。 不是，我得说一下，这是有梗的啊。这个丹晨，我不知道你这个经纪人是不是你亲经纪人，就是在这个放广告的时候跟我们说，哎，一定让他背词儿啊。大帅，你就收到这信息了是吗？ 我这必须跟经纪人心有灵犀，得跟我们展说一说，你现在还能记得住吧？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根据我们以前主持的经验来说的话，主持之前因为精力高度集中， 对对对， 你那个词记得会很清楚， 对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压力一卸掉， 就马上 忘了， 就是 就空白了， 赶紧离我远点，太吓人了， 脑子就空白了。所以我现在考一下， 还能记得点吗？ 还能记得住多少？ 我觉得这六张名片我真的是记得很清楚， 张家界的， 因为作为湖南人，我知道张家界很有名，像阿凡达都是在那儿拍的， 有取景， 知道吧？所以，但是这六张名片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哇，知道你那么牛，没有想到你这么牛。因为张家界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然后世界首批那个叫什么地质公园，然后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最牛的是刚刚发现的那个全世界命名了一个张家界地貌，它就是这个地貌的那个命名地，就是这种地貌只有张家界这一块，好像大概是1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地貌是独特的，所以以张家界命名。然后我们张家界还是全国的首批5A 级的风景区，然后是全国闻名的旅游区，所以你想想看，这么牛的这个辉煌的一个历史，我一定得背清楚了，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除了游山玩水之外，我们要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地方是它有它独特的人文自然地理的特质的，所以回来还能给你们吹一吹。 有范儿了， 这厉害了。 哎，你觉得你跟朱军搭档，他是不是挺带着你的？ 对的，对的，真的是很有经验。 对， 而且就是说，他 有没有给你补台啊？你有忘词的时候吗？ 还好，我尽量做到不忘词儿、而且他是会挺贴心的、就是知道有些地方可能会会不好念，或者是会怎么样的。当时是有一节目是我在上面唱了那个花鼓戏之后就直接留在台上了。朱军哥特别好，因为下一段词儿是特别不好的、念的那种啊、有很多术语的东西在那，他上台的时候很贴心的就把一张手卡给我拿上来了。所以就是说你会觉得就是说他对新人的这种照顾、因为凭他的经验来说、我还在台上，我们之间之前没有时间对词儿的时候、那怎么办、然后他直接上来就是给我一个坎儿、我就那个接住了这个、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老师很重要，对手很重要。 大家到时候去看节目的时候、看那个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细节。比如说丹晨在唱完花鼓戏之后啊，你要注意他手里多了一张手卡。这就是幕后的， 就是朱军哥哥送过来的。 送过来，这样这样这样，咱们这个听丹晨说了这么多，他而且刚才他说了这个，他唱了一段花鼓戏。我们今天准备先跟大家首家，这叫什么披露，对吧？独 家 披露， 放送是吧？ 来，先让大家先听为快，听听丹晨的花鼓戏唱的怎么样。 我的戏 啊，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哦？ 我把你比牛郎，不差分呐、 那我就比不上哦。 你比他还要多呢。 武大姐，你是我的妻喽。 刘海哥，你是我的夫喽。 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喽。 刘海哥，你带了往前行喽。 走喽， 行喽， 走喽， 行喽。 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哎哎哎哎哎哎哎。这里江大姐也有一呀比呀， 刘海哥，我的夫 啊， 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呐、 我把你比织女，不差好分呐、 那我就比不上了。 我看你恩也见到他喽。大姐呀、你是我的妻喽。 刘海哥，你带路往前走喽。 我的妻，你追着我来行喽。 走喽， 行喽， 走喽， 行喽，嘚儿来，嘚儿来，嘚儿来。 哎呦， 长假。 你之前唱过这个吗？学过吗？ 没有，但是我那时候中专是在湖南省艺校 啊， 他们有花鼓科、像现在那个民歌唱得好的雷佳呀、王丽达，那我们都是一届的、但是他们的嗓音条件好、是那种特亮的那种民歌嗓、所以就是唱这个花鼓戏会特别好听。 对， 那我其实是偏中 音 的那种， 对，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栏目组说你得试一试这个、毕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 对， 我们要把这种戏曲的这种也要做一个传承。 对， 我说那好吧。 我觉得还不错，完成的、 真是， 因为我觉得我想象当中他应该唱不了这样的东西。真的，因为你看声线不对、对吧，他整体的那个唱歌的感觉啊、气质啊、什么的、因为他要那个小媳妇儿那劲儿，对吧？因为担心 是 大青衣嘛，对呀、 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 挺好的， 就当一次那个 尝试 尝试吧。反正那个、 听的你们的耳朵多担待多担待。 没有，大家到时候这个在网上自会有评论的，对吧？ 对对对， 我们期待着大家的反馈。 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得见啊？ 这个应该是2月14号情人节那天，也就是我们的大年29、晚上的19:30在央视3套首先播出，然后春节期间呢也会有那个重播。 我们大家一起关注一下。 对，其实到了春节啊，好多人都说，哎呀，这春节怎么过呀，对吧？当然好多人都觉得，哎，到春节其实反而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其实我们在家看晚会真的是我们在过春节的过程当中特别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 很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 是 所以我们今天把单身请来听他讲讲这些活动的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反正不能揭秘，目前表没出来吧。 对对， 这个， 没事，等那个演完了以后我们再把他请回来详细的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哎， 但是真的是很辛苦，就是每个行业的苦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排练的时间就是结束之后可能有的时候都12点了，然后出央视大门的时候还会看见有人要往里进，因为他每个节目就是为了有更好的一种呈现的状态，肯定是要在演播室里面进行排练，根据那个灯光然后机位的这种配合，所以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就是说每一个美轮美奂的这种画面的话，真的是很多辛苦的这种工作人员幕后的这种付出，而且那些舞蹈演员真的是太累了。我经常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旁边的那个休息的那个椅子上面就是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们就睡着了。还有那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们，然后也是穿着那个大衣冻得不得了，然后哎突然这边说，哎，我们集体拍个照片在春晚的这个 logo 前面合一个影，哎呦，小朋友就特别开心，然后就把那个大衣就脱了，然后也不怕冷了，然后就站在那儿笑颜如花的那种感觉。 因为毕竟啊，春晚啊，它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然后如果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 对对， 那抓住一切机会， 这个小朋友还真的挺还挺可爱的。 你让我去动我也愿意，你知道吗？哎，当然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其实不光是这些演艺的人员，我们知道这个丹晨还去关注到了各行各业，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2月1号是吧，应该是那个平安春运 交警 同行， 因为那是春运的第一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也是一个大型的直播的一个活动，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春运期间嘛，我们都知道这是人类最伟大的迁徙活动。 历史上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迁徙啊。 对的对的。所以呢，而且今年的我也是在那个直播当中听到那个交通管理局的那些工作人员然后给大家做介绍，我才知道就是跟往年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譬如说以前可能是坐火车的人会多一些，然后就是坐飞机，那么现在呢自驾回家的人会更多，那除了那个自驾车之外，还有开摩托的回家， 叫摩托大队嘛。 对对对， 摩托大军。 所以就是说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出行的那种方式都是组成了我们春运的一个部分。那么安全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上面就一直强调，就是说平安是最近的回家之路。因为有了平安之后，平安到家了之后才能真正的跟家人团圆，所以路上一定就是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那个说大家说说话聊聊天儿，完了看看手机夸嚓，可能真的就是一两秒之内就出事儿了。 对对对， 而且春运期间呢又是天气又不太好，有可能有那个下雨天，然后前段时间南方有冻雨，然后还下雪了，所以路面结冰也是特别容易引发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么在平安春运当天呢，我讲述的就是我们湖南的那个怀化，在那个交警的一个故事，叫张磊，也是当时春运期间突然有一个大货车就是横在了那个高速路上，就停下了不动了。当时车上有57名乘客，你想春运期间车流量非常的大嘛。 对， 那个 你停在那儿非常的危险，所以那些交警就赶紧赶过去，然后拉好警戒线，把所有的那些乘客然后接下来，然后又给他们安置，给他们吃上了那个热腾腾的饭菜，然后最后一直忙到夜里11点多，将近12点的时候，帮他们找到大巴车，平安的把他们送上大巴车，让他们重新开始回家之路。所以其实像这种春运期间发生的这种故事相当的多，而且真是我们过节的时候，就是像这些春运的保障的这些人员，我们的交警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而且真的是责任重大。你想57个人，他们后面就是57个家庭， 对， 真要出点什么事儿，那真的是不敢想象的。 而且这这个大巴堵住的又何止是千千万万的家庭啊。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说马上也就是快过年了，然后大家呢都要回家了，我也希望大家呢做一个义务宣传员吧，然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对， 我们把这段截下来，然后做一个片花吧。我是严丹晨，我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好不好？ 送到1039播去。 对， 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一句这个多余的话，就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能在最喜庆的时候以最平安的方式回到家里，对吧？与家里的人团圆。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丹晨这段时间确实是很忙，影视剧电影，然后呢节目还有主持，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就是 记住乡愁的央视的这个纪录片也马上也已经开播了吧。 对的对的，我参加了他们的那个开播晚会。 这个丹晨也是开始朗诵了。 这个丹晨最近要干什么？ 对对对，所以今天呢大叔还特意给丹晨准备了一首诗，是不是？ 对，既然是说到乡愁啊，我觉得其实应该说是去年也有一个消息是大家特别唏嘘的，那就是余光中先生的 走了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让丹晨用一首乡愁来这个纪念一下余先生，好吧？ 然后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好吧？我们一块来听听。 乡愁，余光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哎呀，好紧张！这种突然袭击， 没有，我真的觉得他的声音，你知道那种女中音的那种声音，读出来以后太有味道了，太好了，给你鼓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谢谢。 哎，我觉得是这样，就真的是隔行如隔山的，对吧？就是单纯会觉得被主持串词很不容易，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比如我们去背台词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背法， 对吧？ 所以单纯你是不是要经常切换频道？对吧？其实你像 你现在串了这么多的角色， 那多有意思呀，多好玩啊！ 那你现在比较起来，那你2018年不会就当主持人了吧？ 你害怕了是吧？听人读完了以后害怕了。 对对，我怕他来了。 是因为我觉得真的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主持人这种现场的临场反应，然后他的那个知识量的这种累积，真的不是一天半天能够那个就是说啊，我上去就报个幕就完事儿了，那是报幕员，就是所有就是说。不能只看表面，就包括你们也是每天要采访那么多人，有演员是吧，有歌手，然后歌手还分很多种呢，有唱民歌的，有唱那个hiphop 的，就各种都会有，所以说你们也要对他们做功课，所以你们的这些知识的积累，我觉得相对而言可能会比我们会更多一点，也就是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呢？传媒大学，你们的分还高呢。 理解万岁！哎呦我天！哎，我发现这丹晨 太会说话了。 我跟你讲，哎，丹晨， 但是这样的，就是大帅他，你让他演戏肯定演不了。 哎，谁说的？我马上就要出演话剧了。 真的呀！另外一种感觉，其实是也蛮有意思 的。演是属于玩票嘛啊！当然这个呢，我特别想问一下香，不，问一下乡愁了，问一下丹晨。其实你看，你过去这一年忙了这么多的工作，忙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为什么给你挑乡愁这个，也是特别想问一下，你这些年在外面。理解万岁！哎呦我天！哎，我发现这丹晨 太会说话了。 我跟你讲，哎，丹晨， 但是这样的，就是大帅他，你让他演戏肯定演不了。 哎，谁说的？我马上就要出演话剧了。 真的呀！另外一种感觉，其实是也蛮有意思的。 演是属于玩票嘛啊！当然这个呢，我特别想问一下乡，不，问一下乡愁了，问一下丹晨。其实你看，你过去这一年忙了这么多的工作，忙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为什么给你挑乡愁这个，也是特别想问一下，你这些年在外面。哎，那今年能够在家多待几天吗？春节期间？ 可能今年就三十是肯定回不去了，然后到时候再抽时间吧。对， 那说一说，我们看一下，哎呦，今天跟丹晨聊着聊着，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说一说你2018年接下来这一年会有什么样子的工作安排和计划？有什么要让我们值得期待的？惊喜带给我们啊， 肯定是会要继续拍戏，然后呢也会响应号召，然后会送文艺下基层，像去年我们也去了那个铜川，给那些青春扶贫的那些村官们颁奖，跟他们进行联欢，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像那个乌兰牧骑的这种那种骑兵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真的是要走到那个人民当中去，你跟他们面对面的交流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的采风，就像我们到了张家界的时候，你看到了那儿的山水，你说出来的台词才会不一样，因为它就像它是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呈现的，你能把你感受到的这种美，然后通过你的主持也好，通过你的声音也好，通过你唱花鼓戏的这种感觉，然后传递给每一个人，所以像这种采风这种文艺下基层的这种活动是可能明年也会有机会就会多多的去参与 啊。那影视作品吗？ 影视作品我觉得最近这个就是云上绣娘了，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3月份要马上要全国上映的那个 李宝国 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这么一部电影，会让大家看到完全不同于春晚的那个林永健，会让你忘记他喜剧小品演员的一个身份，所以去年来说，我觉得跟林老师的合作也是对于我来讲，我们这一部戏，会让你们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演的这个人物是从大概20多岁、30岁一直演到60岁，讲述了这个劳模，这个太行山上新愚公辉煌的一生，然后他真的是。到了当地之后，你才知道他在农民心目中的这个位置是有多高的，他的苹果的这个含金量是让你远远想不到的，一个苹果我可以卖到100块钱一个，所以就是说那个赴港的苹果，然后在他们那个当地太行山真的是让无数的农民脱贫致富，所以李保国先生的那个追悼会的时候，在每个村然后都有人自发的给他做那个追思会，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通过拍戏真的是从不同的英雄的那个身上，你会反思自己，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是为什么活着，我们的传承是什么，然后